我却抵不过心动，哦，梦里你是无力的黑洞，我无力抗拒失重，我的一世自红脉搏流动，全被你生命引力操控，亲爱的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You took my heart away。